倾诉我，接吻接上瘾，问问爱语令你很痛恨，你合作合上瘾得够，去讽刺我不愧是女人。 平时和人如何曾开心，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，苦苦的雅人离开你没要紧。 你作个证据再对我教训， 和他搞公司是你吓我吧， 我放弃奋斗你自安心， 跟他几点钟方有着快感， 堂堂男人别太过分， 如何前他我当顾问， 何必于一起没半点信任。 三天不见了，谈何被信任？ 谁就谁， 你作对， 你喝醉， 请不必屈我喝醉。 梳化都给你割碎， 都因你碎。 谁就谁， 你说对， 你撤退， 跟他好一对爱侣，我走开你没负担。 请你滚滚出去， 你爱滚不配做人，爬出去，鬼上身。讲不退，我有信心，不怕喊累，看心 虚会是谁， 你去认罪，然后害死你落泪。 从未了解你， 我偏太重重你， 我也太重你， 你当我已死， 别日夜再妒忌， 假得你， 我也有吻过你， 是为着好奇，天都知你与我谁人有你，天天想你， 才要你妒忌， 彼此躲避， 自卑的你一吵一吵，表情亦无味， 终于嘲笑我，我爱你不起， 谁就谁， 你作对， 你喝醉， 请不必屈我喝醉， 梳化都给你割碎， 都因你碎， 谁就谁， 你说对， 你撤退， 跟他好一对爱侣，我走开你没负担， 请你滚滚出去， 你爱滚不配做人，爬出去， 鬼上身，赶不退， 我有信心，不怕喊累，看心虚会是谁。认罪，然后看死你落泪。和人爱吧、抱吧、吻吧、叫吧、去吧、舞吧，或者算吧。 酸吧、苦吧、哭吧、饮吧、痛吧、癫吧，便要醒吧。 终于输了，不怕、不怕、不怕、不怕，随便对他笑我如何小家，就吧。 你不怕， 争你争我也起对。 你是我心家， 心家，真心家。 谁就谁， 你说对， 你撤退， 跟他好一对爱侣，我走开你没负担。 请你滚滚出去， 你滚不配做人，爬出去，跪上身，赶不退。我有信心，不怕含泪，看心虚会是谁， 你去 认罪， 然后看死你落泪。 谁又有空再受罪， 再见 分居，无谓问伤我未。